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瑞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迪拜这个城市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的迪拜置业顾问范倩女士，欢迎您。 大家好。 说到迪拜呢，会想到是一个非常华丽、非常富有、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哈。 对对对。 范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您是什么时候去过迪拜哈？就是和以往我们接触到的这样的信息相比，那迪拜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呢？ 我是今年1月份就跟着公司去迪拜那边考察了一下我们公司合作的迪拜项目，然后1月份去的时候，就之前朋友跟那个同事可能总觉得说迪拜是一个特别土豪，然后金碧辉煌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当时我们是1月中下旬的时候去的，然后早上6点多7点这样的飞机从北京那个国际机场出发，然后到当地时间的话大概是中午12点多到，跟中国的时差是4个小时。到了之后其实看到他们机场是非常现代化的，就跟国际机场差不多，就没有说一下飞机之后就觉得这个地方像那个想象中那么热，或者是灰蒙蒙的，或者是有那种沙尘暴之类的感觉。 因为是一个中东地区的城市哈， 对对对， 想象， 对对对。然后到了之后，就出机场之后，然后也没有说看到路上那么多豪车或者是什么车窗就探出一个豹子头什么的，其实都挺平常的。马路什么也挺宽广的，然后车速也挺快，就也不堵车，就是一个怎么说挺现代化的一个城市。比那个想象中的那种土豪啊那种气质会稍微更现代一些，对， 更现代，更现实版。 对对对， 就是说您从北京到迪拜是9个小时。 对，差不多。 那和咱们这边的感觉，比如说天气方面差别大吗？ 天气的话，因为1月份在北京是冬天，但是到那边之后大概20度吧。因为在那个迪拜的话，它冬天其实是很温暖的。然后到了之后也没有那种特湿的感觉，就比较干爽。但不干燥，是干爽的那种感觉，然后是天气特别晴朗，就有那种小海风吹着，因为它旁边靠近波斯湾。对，天气其实挺舒服的。 那它到了之后整个的感觉，您说不是说整个的建设和整个环境不是像咱们想象那样金碧辉煌，那它的当地的人呢？ 当地人就是说本地人，像那种白袍黑袍那种本地人的话，他们确实很土豪。但是因为迪拜的话它85%都是外来人口，它本地人就占15%。然后除开本地人之外，别的大多都是普通的白领或者打工族，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别的在这边做贸易的或者是一些大企业的高管。然后本地人的话他们就是是挺土豪的，因为后来我们晚上去那个迪拜莫那边的时候，他们就是挎着跑包呀，然后豪车什么晚上就开出来了。对， 您说的是这个当地人哈，本地人，然后您说85%都是外来的人口，就也就是说在这个城市实际上是很多元的一个城市。 非常多元。 那同时您刚才也说这个天气是比较干爽的，但是也不干燥哈。那在这里呢，它是我们想象它是一个沙漠中的一个城市，那它呢同时也为了这个改变它的这个环境哈，也开凿了人工的运河，还修了一些这个滑雪场等等，也就是说通过人力去做了很多的改变。那它为什么要做这些改变呢？ 这个可能得从它本身迪拜发展开始讲起。因为它在迪拜以前就是一个小渔村，然后它是有一个港湾，然后但是对于那个酋长来说，因为想大家想着中东那边可能石油很多，但像对阿联酋就首都阿布扎比来说，它石油储存量非常大，但是迪拜的话它其实面积并没有那么大，就大概4000平方公里这个样子，所以它其实石油存量挺小的。然后酋长的话就想说啊，那不行呀，我们不能说只靠石油，那石油没了我们就没有别的了。然后正因为它有那个港口，它有那个运河口在那儿，然后像过往，因为它靠近波斯湾嘛，过往的船只在那边停泊之后，在当地岸上做交易，然后慢慢开始有贸易之后开始有金融，然后酋长挣钱之后就一点一点的挖他们的运河，把他们那块区域挖得更大，然后就有更多的船只过来这边停泊做贸易，然后做金融，然后有金融之后有钱之后，那他就想着说我得提高我国际上的地位，不管是经济还是各方面影响，然后他就建了很多，就是可能在沙漠中建一个滑雪场，或者是在沙漠地区建那种花卉世界，就是或者在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些哈利法塔，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或者是世界七大奇迹那个棕榈岛，还有填海造陆的世界岛，都是为了迪拜整个一个形象而建立的。 也就是说他在他这个既有的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去提升自己，让自己这个路子更宽哈。 对对对。 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会觉得他应该是在中东地区一个贸易的中心，一个金融的中心。 对。 所以说他的这个整个位置而且是很多这个航班转机的一个位置。 对对对。 可以说是很四通八达的一个地方。 对，因为他处于那个欧亚非大陆的中间，然后到欧洲、非洲跟亚洲的距离都大概是8-9小时的那个航线圈。可能很多身边的朋友可能不一定去过迪拜，但是如果他去非洲或者去欧洲的话，很多人都会说啊，我好像在迪拜转过机。对，然后迪拜的机场的话是在现在世界排名的话是第三，第一的话是美国亚特兰大机场，第二就是我们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第三就是迪拜的现在这个机场。所以它是一个就是物流贸易跟那个物流贸易运输都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 它的区位优势在这里哈。另外您刚才提到说它很多后来的人工的建筑也是非常有名。我们周围的朋友也说，哎，我就是想去迪拜去这个七星级的这个帆船酒店去住一晚上就满足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人造的这个景观，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而且它还有很多的摩天大楼哈，也就是说很多的高层的住宅建筑。 对对对。 那么迪拜是为什么对于这种高层哈这么崇尚？ 因为迪拜它本身就土地来说的话，它是有一部分是沙漠的。它其实可以就是打地基建房的地不是想象中那么多，然后为了节约它那个用地，它高楼都建的比较多，然后而且的话建高楼的话对于世界上建筑的设计师来说，他们是非常愿意在迪拜去建这种他们自己想象中或他们梦想中或他们想要建造的那种特别超现实的那种建筑，因为对于迪拜来说，他们也希望他们自己的城市有一些能够吸引别人过来旅游的点，或者是我这个楼是最玄幻的、最现代化的、最超科技、超现实的那种。所以对于迪拜来说，跟对于世界上的那个建筑师来说，都是双赢的。一个是那个设计师能在迪拜实现自己想要建的建筑，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迪拜的话是需要这些建筑设计师的灵感的。 相得益彰了。也就是说迪拜作为这种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它也让这些建筑师的这个作品能够展示给全世界的人。 对。 那么如果是说在这个迪拜住在这种高层的住宅里边哈，像我们平时看到北京有很多住宅是比较高的，那么迪拜的它这种高层住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或者什么样的体验呢？ 迪拜的高层住宅的话，它 迪拜的话，很多高层住宅都是在海边或者是在他们市中心的区域，然后都是很繁华的地方。那繁华的地方的话，必定人多车多。其实住高层建筑的话，他们就在高层住的时候，其实并不会说感觉到底下那个人流跟车流的声音。然后而且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去那个哈利法塔上边参观过，就当时在那个108层， 嗯， 就其实看着底下的世界，就是因为你在很高的地方，你就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就觉得世界都在我的脚下。 嗯， 就其实会，而且它那个它的西部又是那个波斯湾，然后又是海，然后其实在迪拜住高层的话，感觉会非常棒。 嗯，就像咱们的国贸三期，但是并不是说很容易就能 对 每天去到那里，但是如果是住在这样的高层建筑里边，就会每天都会可以体验到很享受的这种感觉， 对，闹中取静的感觉吧。 嗯。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那说到这个建筑哈，尤其是住宅这一块，那么迪拜现在建设的比较完备的区域会有哪些呢？ 现在像大家去旅游都会去的那个有哈利法塔在的那个，就相当于迪拜的市中心区域。它那边的话就是有世界最高塔828米的哈利法塔，还有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迪拜莫，然后那个商场的话也非常大，就一层的面积就相当于32个足球场那么大，就真的特别难逛。对， 特别难逛。 对，就真的特别难走。对，难逛完。 嗯， 特别难走，而且在里边会迷路的那种感觉。然后它还有那个世界最高的音乐喷泉，然后附近都非常的繁华。对。 嗯，那这个建筑谁才有资格在这里建设呢？ 这个的话是那个迪拜酋长控股的一个房产公司伊马尔，对，然后也是我们现在我爱我家今年刚签下就刚合作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 哦，那很不错。 对对对。 嗯，那这是这个伊马尔他现在的这个一些建筑是还有一些在建设当中是吗？ 嗯，他现在建的那个哈利法塔已经是世界最高塔了。 嗯， 但他未来的话在他那个靠临运河对望的那个靠东边一点的区域会建一个云溪塔，会超过现在的哈利法塔。 嗯， 对，他未来还有一个更高的塔。 它叫做塔。 嗯，云溪塔，然后是在那个云溪港那个社区里边的标志性建筑。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那个云溪塔的话就是一个纯的超高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塔，对，然后不像现在哈利法塔里面可能有住宅有酒店，然后那个就是以纯的观光，对，以纯旅游，就里边就不设那个住宅了，就是也是未来迪拜另外一个新的标志性建筑。 哦， 嗯， 那这样的建筑在未来它有什么样的发展潜力呢？ 因为在那个云溪塔附近的话，它会有一个叫云溪港的一个社区，然后社区的话就若去迪拜的话就能直接感受到现在哈利法塔那片区域的繁华，然后在隔运河相望的那个云溪港区域的话就是相当于未来升级版的一个市中心。说机遇的话，就是你要投资的话，我们当然是为您选择更好的区域，然后像云溪港区的话就是未来发展潜力非常大的一个区域。 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哈利法塔这个区域和云溪港的这个区域是很近的，只隔了一条河。 对，他们隔着他们迪拜的母亲河，他们迪拜的运河。 也就是说这个云溪港这个区域呢，将来会作为一个我们说是新区，或者说将来要发展重点发展的一个区域。 嗯，将来应该是市中心那个区域跟云溪港这个区域是并存的两个市中心。对。 哦， 对， 它的也就是说云溪港这个区域将来它的这个规划上或者是说设计上会比原来的这个市中心要有什么新的一些特色吗？ 因为现在哈利法塔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话，其实是像2007年、2008年的时候，那个酋长开始建那个世界最高塔的时候，在周围也开始说配套酒店、配套商业、配套住宅。 对， 当时的话就比较野蛮生长，就是这建个酒店，那边建个住宅，或者是这边建个商场，就是规划的话是比较 粗暴的，对， 粗放的， 对对对，粗放一些。 嗯， 然后云溪港这边的区域的话，就相当于有了之前市中心的那个规划的一个经验。然后像云溪港这个区域的话，未来的规划会更合理，然后也更适宜居住，然后不管是从商业、从酒店、从那个地铁各方面，他们现在都规划得非常完善，对，就比市中心区域的当时的那个无经验的状态会好很多。 嗯 嗯， 不管是这个整个的规划上，还是将来居住起来，它的这个舒适度或者是便利程度，可能都会好一些哈。 对对对。 嗯，那如果是买房的话，如果真的要计划去迪拜买房，我们的听众重点来考虑或者更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其实就是看您要真的是决定去迪拜买房，就觉得迪拜好的话，去迪拜的话，其实就挑合适的开发商，挑合适的地段，对。然后别的话，都挺放心的，因为迪拜本身它是一个安全性非常高的国家，然后法律也非常健全，对于海外投资者都是非常欢迎的。 那价格呢？大概的一个价格。 价格的话，像市中心区域，因为已经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了，然后现房也很多，然后期房不是那么多了，价格大概在4万人民币到5万左右都有。然后像哈利法塔里边其实也有住宅，然后有一个108层的那个大概是8万一平米。嗯，然后像云溪港那边区域的话，是大概3万到3万8这一片，这个价格区间的都有。 嗯，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均价其实跟北京上下有类似啊， 比北京可能会低一些，因为对，因为它那边的纯的市中心的话，大概价格就在4万多。 哦、 你要说放北京的市中心的话，那个价格可能得翻倍了。 嗯、哦，是的，是的，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咱们的这个客户当中啊，去迪拜买房子的这样的经验，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 去迪拜买房的话，像上周吧，我有一个客户，他是自己去迪拜的，因为他可能本身在那个国外也有自己的生意，也考虑了挺久的。我从1月份就接触这个客户了，然后因为当时1月份的时候也正好我们在迪拜，给他看了当时我们在现场看到的那个房屋的建设进度跟当地售楼处的沙盘，特别快的那个资料介绍，当时是实时的都发给这客户了。然后这客户的话，就上周刚去完迪拜，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去别的城市，但他去迪拜看了伊马尔这个云溪港这项目之后，其实是非常满意的。对对。 那他比如说他到迪拜去买这个房子，可能在哪方面会比较重要？比如说他是需要看重投资升值，还是真的要过去住一住？ 这根据客户情况吧，因为像在迪拜的话，其实华人也非常多，在那边做贸易的，或者是像外派到那边，因为那边有很多中国的公司、中国的企业，华为什么的，也都在那边有分布。像那种外派几年呢，可能是先买一个先住着，然后之后要不就转手卖掉，要不就说一直放那打理出租，因为迪拜收益也非常高。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在当地做贸易的话，那他买一个自己住，或者是再投资几套作为一个理财。然后更多的像我爱我家这边国内客户的话，更多是想说挑一个合适的国家，收益跟价格各方面都能接受，然后也在自己预算范围内的，都会说选择一下迪拜。 那他您说他的这个收益还不错，是指房租这方面，还是说他的上涨空间还比较好？ 他房租的话，他一是迪拜的租金收益比较高，就大概7%到8%，这是最基础的。因为也有前几年也有特别好的时候有上10%的。对。然后本身的增值的话，就从像一个楼盘从刚开盘到他最后完全售罄，跟他交房的时候，其实房屋的价格已经上涨大概30%了。对，这个很明显的能感受到，是因为1月份3月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的一个客户 也是看中云溪港那边一个新开盘的项目。 嗯， 然后当时的时候就还想着说自己没去看过，在犹豫中，然后过了几天他看中那套房子就已经涨价了。对。 嗯，所以说他在这个选择的时候还是要稳准狠啊。 对 对, 对。 嗯，那说这个迪拜买房子，我们可能会更关注，比如说除了地理位置我们刚才介绍之外，它的这个整个的人文环境啊，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安全程度啊，这方面可能也是买房的人要考虑到的啊。 对，从安全程度来说，这样说吧，就迪拜的话，在中东那边其实是一个政治上非常中立的国家，就不参与任何的战争，也不参与任何的那个党派争斗。然后而且他本地人的话很有钱，就根本就不会说我得自己挑个事儿。 嗯， 然后像他在外来的打工者的话，像那边很多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可能在当地就是开车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餐厅服务员，或者是一些更基层一些的工作人员。 嗯， 但是他们并不会乱来，不会说去为了自己的工作而去犯罪，因为在当地，在迪拜的话，工作的收入是在他们本国的话可以养活他们自己一家人的。 嗯， 他们非常珍惜他们工作机会。 嗯， 然后还有就是在迪拜如果犯罪的话是会被驱逐出境，然后永远不能入迪拜。 嗯， 他们迪拜是通过那个虹膜验证的。对，所以这个是安全性非常高的一点。 嗯， 还有就是从投资来说的话，那客户肯定是得考虑自己的钱，就自己的资金的安全性。 嗯， 然后在迪拜投资的话，他是钱不会说直接打给开发商，在迪拜有迪拜的土地局为客户的资金做一个监管。 哦， 嗯，对，迪拜的话，他是先由开发商自己花钱先建这个楼， 嗯， 然后再根据付款计划跟工程进度，土地局会去审核这个楼建起来了到多少层了，到十层的时候我验收合格了之后，我才会把客户给我的钱，就在付到十层的时候那个对应的付款计划那部分钱，我再打给开发商。 嗯， 对，如果你房子烂尾了，或者一直没修好，或者延期拖工的话，那这个钱我就一直在我这儿，或者我就把这个房退掉，就不会说开发商拿到钱就跑路啊，或者是就没修楼，然后就给个大家一个噱头说啊，我楼开盘了，然后大家来买，然后把钱卷跑，这个是不可能的。 哦，它中间有一个政府的保障。 对对对， 这个买房的这个资金就安全多了。 对对对、 啊、好，刚才您说到这个云溪港的区域实际上是将来可能发展更有潜力的地方啊，那是不是也是更推荐给大家的呢？ 嗯，对，是因为像现在市中心区域的话可能更加趋于饱和，现房比较多，然后期房少，它价格也会自然会高一些。 嗯， 像云溪港那边的区域的话，它现在是在一个发展中，然后期房多，然后付款的压力小，而且可以选择的户型跟类型都特别多。嗯，普通的一居或者两居，就拿一个一居室举例吧。 嗯 嗯，最近刚开盘的那个项目的话，一居室大概是在170多万迪拉姆，迪拉姆跟中那个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在1.72，换算到人民币的话大概是300万左右。 嗯， 而且它是在迪拜的房子的话，它是一个纯使用面积，就不像国内会带公摊。 嗯， 它可能这个一居的房子大概是在74平米，那就纯纯的74平米。 嗯，那可能 放国内大概得 80多到90。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样子。 嗯， 然后而且它是一个大多数的交房都是在2021年或者是2022年，它这3-4年的话增值大概会有个30%-40%。 嗯， 然后所以现在这个房子可能170多万迪拉姆，到时候完全交房的时候可能本身房子的价格就已经涨到200万迪拉姆以上了。 嗯，也就是咱们现在要付款的话可能是不是也是付一个多少？ 我们首付的话，一般是5%。 哦，5%这么少。 对，付款压力非常小，5%或10%，根据每个项目不一样，然后隔3个月再付个5%。 嗯， 然后隔个半年付个10%。 嗯， 然后可能在交房的时候那笔会大概30%-40%，会稍微款项会稍微大一点，但是交房之后的现房又是可以贷款的，所以对于投资客来说其实是付款计划长，然后资金压力会非常小。 嗯， 对， 后期的付款是要等到整个房子建好交房的时候才付是吗？ 嗯，它是根据工程进度， 哦， 就可能说我建到10层的时候，你付10%，20层10%，那最后交房的时候大概还有30%或者45%，就一次性付完就行。 哦，整个的付款周期是延续，可能要3年以上。 对对。就是因为他不会说像让你一开始就把房款全部交完， 嗯， 对，就是一部分一部分的付，就对于客户来说的话，其实付款压力会非常小， 嗯，付款压力小的同时呢，也得到了一个这个上升空间的这样一个时间周期， 对对对， 啊， 是这样的， 这个账算起来还是不错， 对， 嗯，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迪拜的购房先介绍到这里，因为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更详细的介绍迪拜的整个的开发建设呀，以及我们买房更多的了解。好，也非常感谢范倩女士，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